请你们平安，感谢神啊！让我们一同再一次来到他的殿堂里面，向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献上我们最虔诚的敬拜和赞美。我们在一起聚集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名字就得到荣耀，而我们呢，就成为了全世界普世教会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们的心就倒空，神的灵就充满我们，而我们就分别为圣，归给神。与此同时，我们就进入完全的地步啊！所以呢，当我们在一起聚集敬拜神的时候，这是在天堂的一个缩影，天堂里面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一起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神就悦纳我们的敬拜，因为神是圣洁的啊！所以神在天地万物当中把他的教会预备好是一个奥秘啊！神的教会是一个奥秘，所以呢，世人永远不可能理解教会的真意，也不可能知道里面到底有何种奥秘，因为只有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只有在心中来想到有一个敬虔敬拜心的人，只有啊那些属神的人，只有在圣灵的光照和引导下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亲身体验和明白教会是什么。教会到底是什么啊？很多人信主多年了，对教会是什么没有真正的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好多人的问题是教会的背景、信徒的背景都不一样，对吧？哎，有一些很多现象的问题把我们的眼睛迷惑住了啊，都说是基督徒，但是背景不一样，有啊来自不同的宗派的，对吧？哎，仅仅基督教啊就有这个三大流派啊，有基督教新教 Protestantism 啊，还有什么天主教 Catholic Churches， 还有什么东正教 Orthodox， 这是基督教三大流派。东正教主要是东正教人数不少啊，不少于基督徒的很多呢，要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俄罗斯就是东正教的国家啊，俄罗斯的首都号称是这个东正教的中心呢 啊，所以你到俄罗斯去旅游啊，你随便见一个俄罗斯人，你看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啊 ，Приветствую человек 啊，你是啊，да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до свидания。说你是东正教徒吗？他说是啊，一般的人都是东正教徒。那我们来到美国呢，哎，大部分都是什么Christian 啊？这个 Christian 呢，其实呢，包括了什么？刚才我三大流派哈 ，Christianity including 啊 Protestantism， including Catholic churches， including Orthodox， 是吧？哎，那我们呢是什么呢？是基督教新教啊，基督教新教呢是16世纪呢从天主教啊分离出来。那么基督教新教仅仅基督教新教就分六到七种的宗派啊，路德宗啊 ，Lutheran 啊 ，Lutheranism 啊，路德宗、改革宗 ，Reform Churches。安利甘宗 Anglicanism 啊 ，Anglicanism 啊，安利甘宗呢，我们不太熟，但我们 一说圣公会就明白是吧？圣公会就属于安利甘宗啊。The Episcopal Churches 叫圣公会对吧？还有呢，公理宗听说过吗？公理宗很少了哈。The Congregationals 啊，敬礼宗我们最熟了对吧？我们是敬信会啊，敬信会就属于敬礼宗 Baptists 啊。还有呢，这个卫斯理宗 Wesleyans 啊，卫斯理宗，比如说这个 Methodist Church 卫理公会就是什么属于卫理宗的。那么仅仅这 Protestantism 就是新教就有什么六到七啊，有的人把它分成七种啊。那我比较赞成六啊，这个六个宗派。那你到底哪一个宗派是属于正统的宗派？到底哪一个宗派是属于正统的真正的教会啊？啊，所以说这个这是很非常让人呢这个迷惑不解的啊。那么真正的宗派是属于哪个教会呢？或者说呢，这个教会啊，哪一个宗派算是真正的教会呢？或者到底教会的本质、教会的身份是什么呢？啊，我们所说的教会到底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呢？啊，今天我们就来讲，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I believe in the Holy Universal Church。我们先起低头做一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主啊，你在万古以前所预定好的，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教会，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也都是属于你的奥秘。主啊，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旨意中的一份子，我们是何等的高贵。主啊，我们在今天能够在一起聚集敬拜你，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荣幸，因为我们的敬拜不但是今天，我们的敬拜将要持续到永永远远。主，我们感恩，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旨意，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爱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圣洁来归向你。谢谢天父的大恩典，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我们讲第一点，普世教会神奥秘 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弟兄姐妹，到底何为教会？当我们一提教会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教会在地上存在是必须的呢，还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是必须的，那么那些有机会而没有去参加教会生活的人，是不是就是非常危险了？如果是可有可无的，那我们的敬拜赞美是不是就要打折扣了？所以这是一个关键，一个非常这个立竿见影的问题啊。还有，我们知道《使徒信经》第九句话说的前半句啊，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对吧 ？I believe in the Holy Universal Church。那这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我你说他就这样写，我就这样背吧？不是哈、啊？你说我信上帝，我们前几次讲过了，我信上帝这个无可厚非啊 ，I believe in God， 我信耶稣基督，对吧？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讲过了吗？讲过了。还有呢，上一次我们讲的是我信圣灵，对吧？我们都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啊。那这是怎么出现了一句话？使徒信经说我信教会啊。你要是不说出来，好像没有什么；一说出来，好像哎，怎么我信教会呢？那么这个信和我们所说的信，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信，是不是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啊，这是我要问的问题啊。首先，我们知道这是在《使徒信经》里面所写的一句话，对吧？那《使徒信经》是什么？《使徒信经》是我们的信仰之根呢，啊， 也就是说，使徒信经是我们生命的信念。所谓生命的信念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内在的把握，这叫生命的信念。就是说，什么叫信呢？你说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啊，我信圣灵。那这个信是什么？什么意思呢？信其实呢，就是指啊，我们把握住了内在的生命啊，一直握住，不要放，一直持守到永生。这个信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来。那既然使徒信经是信仰的根基，那如果使徒信经啊是真实的，我们也是真正的相信，那我们就要把使徒信经的每一句话搞明，对吧？哎，那是我们信仰之根呢啊。所以使徒信经的内容我们都要知道，不然的话呢，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信到什么程度呢？啊，因为听道是从是吧信道来的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Faith is from the 什么 message， 对吧？啊，我这脑子说中文这个是想英语去了哈、信道从哪来的？从听道来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不是啊，你不行查查哈。那我们的信是从听来的，是从这个 message 来的。那么这个 message 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的根是什么？哎，就是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是浓缩再浓缩再浓缩啊，让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信仰的东西呢，哎，把这几句话说出来。啊，我信上帝，全能神，创造天地之主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搞清楚啊。我们也就是说，凡是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基于神的道。我再说一遍哈，重要的话我都重复一遍啊。凡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叫重生得救。是基于我们所信的道。这个道是谁的道啊？是神的道。那你说我们的灵命成长呢？啊，我们的灵命成长也是基于神的道啊。所以这个道就是信道，从听道来的啊。这个道不是道听途说的道，这个道是从哪里来的？道是出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在哪里啊？上帝的话就是圣经啊。所以说呢，一步一步一步往前推啊。所以说我们的重生是基于神的道。 Our rebirth is through the word of God 啊。那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也是啊，也是生命的成长成圣也是基于神的道啊。对，So does the sanctification of our life. 所以我们的离不开神的道，离开了神的道啊，那叫胡说八道。哎，就是说呢，有的人呢就把自己的经验看作是神的道啊，有的人呢就把这个啊老子、孟子和孔子的道也拿来和基督的道相比啊，东方。西方之道乃基督之道，放在中国啊，就是道可道是非常道，也是道教的道，那胡说八道这叫啊。所以说呢，世界上只有一个真道，全世界只有一个真道啊，说绝了啊。那就是说其他的道啊，无论是西方的道，无论是东方的道，都不是真道。不是真道就是什么道啊？假道啊，假道啊，假道建立假信徒，真道建立真信徒。真道什么能够造就真信徒的生命，假道毁坏人的生命，不但不造就，而且毁坏。所以我们要远离假道，这很重要的哈。现在假道太多了，似是而非的假道数不可胜，这个数不胜数，而且呢是什么？就是让你呀 exciting， 假道容易让人 exciting， 让你什么？哎呀，这个热血沸腾，对吧？哎，因为什么？正合我的口味，让我能够真是激动起来，这个多好啊！所以我不由自主的我就站起来蹦蹦跳跳，为什么？因为我太激动了啊！假道刺激人的魂，真道造就人的生命，对吧？哎，所以我们要这个远离假道啊！我们的信心是基于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真信心啊，基于真道啊。所以假信徒也能建造教会，建造的教会叫假教会啊。真信徒建立真教会，所以呢，教会啊不是一概而论，教会有真假之分，而且假的多，真的少。进天堂的人信主的多，真进去的人少。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了，天堂是努力进入的，对吧？努力的人才能得着。那到底何为教会呢？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呢？啊，很多人认为教会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就是不同的说法啊。对一些人来说，宗教团体就是教会。有的时候呢，啊，人呢去说，今天你去哪了？今天我去教会了。今天这个教会敬拜真好，真好。其实呢，他的意思不是说去教会了，是去哪了？去教堂了啊。教会不是教堂，教堂不是教会，教堂是敬拜上帝的建筑物或者场所，对吧？哎，那么教会呢是什么呢？教会是有形无形的。教会又有形又无形，无形之教会称为普世教会，有形之教会乃无形之教会之一部分也。啊，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变成古文了啊！我再说一遍哈，啊，什么叫教会啊？教会其实呢，我们通常呢，基督徒也通常，哎，我去教会了啊，我去那个教会了，这个教不是教会，是教堂啊，是吧？哎，那么新约当中教会啊，其实啊有许多。啊，提到许多100多次啊，那么大部分都是指有形和无形的。那么有形的教会呢，就是基督徒啊，在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就称为教会啊。我再说一遍啊，哎，那个希腊文叫 ecclesia 啊 ，ecclesia 什么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啊，一起来敬拜神教会。你比如说刚才我第一句话，我是说呢，当我们在一起。向我们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献上我们最真诚的最虔诚的敬拜和赞美的时候，与此同时我们就成为上帝的什么教会的一部分了，叫普世教会的一部分啊。所以教会是这样的，有形无形的啊。那就是说普世教会是什么意思？普世教会就是指所有的在地方教会，我们属于地方教会，那么地方教会 local church 啊，在一起这个的信徒啊，而不是说建筑啊，地方教会的信徒啊，在属灵上的联合的个体啊，所以普世教会呢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加起来的总称，叫普世教会啊。那么也就是说，普世教会。不单单是在地理上的，也是什么时间上的，对吧？哎，所以说呢，中国人local church 啊 ，local church 是吧？中国古代的啊老一辈的信徒哈，对这个啊 local church 比较啊这个地方教会嘛啊比较熟，现在就不太分啊。所以保罗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了教会啊教会。保罗道多次说教会乃上帝之奥秘，对吧？教会就是上帝的奥秘啊。奥秘什么是奥秘？奥秘不是说是这个奥秘我解不开，不是这个意思。奥秘乃是什么？就是说在 原来这十诫之前没有，从来没有啊解开过的，没有提过的啊，这叫上帝的奥秘啊，奥秘。你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很多奥秘没有提过，但是在新约当中，奥秘就比如说像保罗说的啊，说的一大奥秘之一就是外邦的信徒和犹太的信徒合而为一，对吧？这就是上帝的奥秘啊，这就是上帝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同得为后嗣啊，得以同为后嗣，同为啊一体，同盟应许。这是奥秘啊，这是上帝的奥秘。这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说的，这是上帝的奥秘，在旧约当中没有说过，对吧？哎，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同被称为神的子民，乃是保罗神学当中的一大奥秘啊！啊，一大奥秘。所以，这是他的神学主题，就是外邦的信徒和什么犹太的信徒合而为一，同称为上帝的儿女啊！所以保罗被称为什么？被称为这个外邦人的使徒，是吧？他自己说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圣经中还有很多奥秘，另外一个奥秘就是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不是像旧约的上帝住在这圣殿里边了，他住在哪里啊？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又是一个奥秘啊！愿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啊！这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所以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合一乃是上帝的奥秘。其实有很多有关于教会的奥秘，有很多啊，圣经中还提到了这个基督的心腹的奥秘，对吧？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保罗在讲有关于夫妻关系的时候，特别讲到他以基督与教会作为这个楷模，是吧？哎，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啊，基督和教会说的啊 ，This is a profound mystery 啊，极大的奥秘啊。But I'm talking about Christ and the Church 啊。他说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所有教会、普世教会加在一起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哎，是基督的身子啊，头呢？头是基督啊，所以你说我敬拜基督，我和基督联合，我不去教会啊，我不参加教会敬拜，那就是说呢，我光和头有联系，他身子和我没关系，那就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教会，那我们是谁呀？啊？哎？我听见了，说的对，大点声，我们是谁啊？哎，我们是他的肢体，呵呵，我们不是说一个整世界啊，你是他的肢体，我他的肢体，都肢体，有多手的，有多眼的，对吧？哎，那整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身体啊，将来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啊，一定和头要连在一起。我能看见，是吧？哎，这就被提了啊！所以说，圣经有很多已经显明的奥秘，还有很多还没有显明的奥秘。这些奥秘一定都要完完全全的向我们显明，这是圣经的教导，是吧？啊，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是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改变是什么意思啊？就我变成你，你变成我，不是？哈哈，什么叫改变啊？哎，就是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是吧？我们要改变，改变完了干什么？改变完了啊？改变完了干什么？哎，改变的下一步又是一个奥秘要被提。哎，只有这个被提的人呢，才能进天国，而被提的人必须先一步是什么？要改变，对吧？哎，变成不朽坏的人才能进入永恒的国度啊，对吧？ 变成不死的才能进入永生的国度，对吧？所以啊，我们这是奥秘，没有奥秘，奥秘很多。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今天的一个个的不同的宗派的教会啊，我们都称为地方教会 （local church）。那地方教会就是一群基督徒在按照圣经所命定的，也在圣经所命定的领袖和圣经所命定的权威之下，共同委身去发挥圣经引导信徒的恩赐，这叫教会啊。那么，这并不是说啊，我们每一个一群聚集在一起敬拜神就是教会，不是所有的啊。也就是说呢，这一群人必须要合乎圣经的原则啊，必须要合乎神的话语的教导。所以说，也就是说，必须要在神的符合神的话语之下的这个神所派的这个领袖或者是属灵的权柄之下啊，众圣徒一起同心合意的委身于神的事工当中，然后呢，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所以我经常说，圣经是完整的，上下合一的，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不可说这里一点把它挑出来，这句话就是符合我，不是，圣经是一个整体啊。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地方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地方教会是普世教会在地上有形的表现，也就是说是整个普世教会的一个缩影，这叫地方教会啊。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教会呢是具体的个体，而普世教会呢可以被称为无形的教会啊，而地方教会可以成为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乃无形之教会的一部分啊，无形之教会啊包含了有形之教会，对吧？哎，那么我们呢就是有形的教会的一部分，叫 local church 或者叫地方教会啊。这回教会我们要弄明白哈，这是其中的奥秘正在于此。这第一点，普世教会神奥秘啊。第二点，圣洁祭司献灵祭 ，Holy priesthood offering spiritual sacrifices。弟兄姐妹，刚才我提到《使徒信经》讲，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他为什么这样讲？大家想啊，为什么他说我信啊？我们知道，在上一次讲当中，我们讲到了我信圣灵，对吧？哈，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圣灵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差派下来的，对吧？他说要永远和我们同在，圣灵。在地上的作用是什么呢？所以说我们都很明白，也容易接受啊。我信圣灵啊，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之一啊，而且呢圣灵也是神啊，所以呢我相信圣灵。但我相信圣而公之教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谈到这个之前呢，我们要想到底啊，我们的教会啊，建立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要明白，到底我们的教会建立的基础是什么？教会建立的根基基础是什么呢？啊，教会建立的基础就是圣灵的工作，啊，也就是说，圣灵下来以后什么？来实行救恩，来救人。要让人畏罪畏义问审判，什么自己责备自己，那么就一个一个的信徒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就建立教会。也就是说，只有圣灵的工作才会有圣而公之教会，对吧？哎，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没有教会，没有圣灵的工作呢就没有真正的信徒。所以说圣灵的工作啊，没有圣灵的工作也没有啊，没有圣灵同在，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引导和光照，所建立的教会一定就是假教会啊。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的引导， 所建立起来的教会一定就是假教会。所以说假教会呢往往非常的复兴，人非常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不多就不能符合耶稣所说的话了，那耶稣所说的话就不能应验，是吧？耶稣所说的一定要应验，才能够我们才能够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说假的多，假的门好走宽，是吧？那圣灵我们知道是使行救恩的灵，是使人成圣的灵啊。所以真正神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呢？啊，你比如说有人问你说真教会到底什么样啊，你说就我们的教会那样，你不信你过来看看，是吧？什么叫真教会啊？啊，真教会有三，要符合三条。一条呢就是真教会一定是神所拣选的啊。第二条，真教会一定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的。真教会一定有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同在、圣灵的重生啊，由这些人组成的教会叫什么？真教会啊。所以呢三一缺一都不行。所以有些人的话呢说啊，你们这个传统教会不信圣灵啊。那我说呢，信圣灵什么样？信圣灵被圣灵充满。你们充满过吗？我充满什么样？充满就是连蹦带跳，再说方言，胡说八道，然后往后躺，都仰在后面，然后翻白眼，吐白沫，哎，这叫圣灵充满啊！就这，那叫什么？我就一句话，就是不由自主，是吧？圣灵充满是让你更加明白自己，更加清晰脑袋，对吧？更加有喜乐，有平安。哎，圣灵充满不是说他要被圣灵充满了，我亲眼见过很多。后边突然间有两个人站在后边去，我吓一跳，这不要把他给架起来吗？哈，闹半天以后呢，他给他祷告祷告祷告，说这老远的牧师这祷告祷告，隔着空气啊，哈一下，那人一下就真不什么事都不懂了，马上就仰在后面，后面赶紧的怕他摔着啊，扶着躺在后面了啊，躺在后面，一会儿躺一大堆啊，然后呢，叫不知所措，不由自主。啊，有灵吗？身上我敢说，一定有灵。啊，是圣灵吗？我敢说，绝对不是圣灵。那是什么灵呢？啊，你就猜吧。哈哈，哎，所以说要小心啊。圣灵充满的人是最有自主，最能够什么？哎，有喜乐，有平安。最能够活出一个上帝所造出来的真正的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的人的那种人，对吧？这叫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哎，所以说我们相信圣灵和相信圣耳公之教会是有联系的啊，不是指一套理论，也不是 指一个教义，也不是指一个组织，也不是指一个体系，也不是指一套管理的规则，这些都不是教会啊，也不是指所有的这个宗派啊。所以说教会是指什么？是一所有上帝所重生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一起敬拜神，这叫教会啊，教会。所以说相信圣耳公之教会，不是说我相信他能救我，而是说相信圣耳公之教会，就是相信教会是圣灵的产物，教会是蒙上帝所拣选的，教会是被上帝所呼召的啊！而且教会是经历，教会是经历上帝救赎之恩的啊！教会也是经过了上帝再造之功的圣徒的组合啊，是神之圣灵的聚集啊，这叫教会啊。我再说一遍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圣灵的产物，教会是蒙上帝所拣选的，被上帝所呼召的，经历他的救赎之恩的啊，与再造之功的这些圣徒的组合，是神之圣灵的聚集，这叫教会啊，教会。这普世教会啊，普世教会。那么神的圣灵在世界上啊， 聚集有一个目的啊，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最重要的目的不就是让我蒙福发财吗？啊，这是成功神学的事哈。成功神学就是说，你要敬拜神，神就让你发财。为什么呢？亚伯拉罕呀，是吧？亚伯拉罕是吧？你看，地上的这财宝，地上的这个什么，天上的星，地上的海沙，都是我的子孙了，是吧？是吧？哎，那么多，哎，我们敬拜神，我们被神拣选，被神重生得救的信徒的最重要的目的，在这样是什么？嗯？六个字儿哈，六个字儿，六个字儿，宣扬神的美德啊！我们是有这个重任啊，宣扬神的美德，是吧？我们有人说教会在一起必须要反映出神的美善啊，神是美，神是善，这是他的什么啊本性啊。好多人信主呢，信了半截然不信了。他说：“我看旧约圣经，越看越害怕，凶神恶煞啊！”不是，神是全世界最美的、最善的、最有智慧的，生命的泉源，所有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是吧？哎，这是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所以神啊，这是教会啊，也就是说的。最大目的就是宣扬神的美德。如果教会达不到这个目的呢，那就是说还不太够格，不配啊。所以说，神最基本的本性，所以最基本的本性，他的公义、圣洁、生命，他最基本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圣洁，对吧？哎，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啊！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啊！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祭啊！这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接着说我是圣洁的啊！这是圣经说的哈、啊！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这是。”啊，这啊、哦，这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啊，我们啊都称为基督徒，都称为信徒，还称为什么圣徒，对吧？圣徒要圣洁啊，圣徒的聚集乃圣而公之教会。我再说一遍啊，圣徒之聚集。乃圣而公之教会，说这样的教会才能被称为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这个教会是神的殿，对吧？教会是神的家，对吧？教会是还有什么？教会是父神的祭司，对吧？哎，教会呢是这个啊，身体、殿、家。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心腹是吧？教会是上帝的这个耶稣的心腹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是神的祭司啊，是吧？哎，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神的心意在教会当中，神的心意在教会当中。我再说一遍，三遍哈。神的心意在哪里啊？在教会里。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在教会里面祷告神更加垂听啊？因为神的心意在教会里，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要在神的心意中。那我们是谁呢？彼得说，我们是啊、是这个一块一块的石头活石，是吧？来建造成为灵宫啊！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是为了建造教会。我再说一遍，每一个信徒得救的信徒的目的都是为了建造这个教会，教会乃耶稣的身体，要建造这个身体，不让这个身体有残缺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爱神，就不可能不爱神的教会，对吧？哎，因为他的身体啊，我们说连于元首基督，是吧？元首基督，嗯，连首连基连光。啊，元首基督，这我大哥二哥的名字啊，手机，你连于元首基督， 他的身体连一连吧，那不连还是不行哈，要一定要连于他的身体。就我们连于元首基督，就不可能不把我们的心放到神的家里边，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比较奇怪了啊。所以这其中的奥秘太多了，谁能测透呢？有关教会的奥秘太多太多，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明白。所以呢，教会的奥秘谁能明白？只有属圣灵的人在圣灵的引导光照下才能明白。因为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下一句话怎么着？连神的奥秘都会参透了。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要相信我们教会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啊，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是他的身体，是吧？哎，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彰显啊，在地上的彰显啊。耶稣升天了不是啊？耶稣升天以后之前他说句什么话呢？他派谁来？派圣灵保护师来干什么？来建造耶稣的身体的。说没有圣灵，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会；没有圣灵在地上运行，我们就不可能真的认识上帝。所以呢，只有圣灵在地上的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光照引导，我们才能够见到上帝，对吧？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谁啊？上帝。我来干什么呢？我道成肉身的。我到时候干什么？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你们看不见上帝，上帝是个灵，我给你们看看啊，就长这个样。怎么长这个样呢？气模不扬是吧？啊，个头也不高啊，没有家庭美容，这是啊，以赛亚书上说的，对吧？哎，他长得一点都不美，你别看那画的像啊，一看哈，是吧？对，他这五官端正，头发黢黑啊，还锃亮锃亮的，飘柔啊。耶稣长得一点都不好看，耶稣长得也不高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耶稣从我们身前走过的时候都不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不出众了啊。这是圣经上说的啊，不是我在编故事啊。连我们看见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有没有这句话？哎呦啊！所以呢，这就是犹太人犯的毛病。犹太人以为耶稣基督来了，这个弥赛亚来了，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度，对吧？他又是非常一看的话就像耶稣，对吧？哎，非常的威武，有权威，有权柄，来拯救以色列人，揭竿起义，无所不能。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吧？嗯，但耶稣来了以后，你一看，越看越不像，再看他出生地，那是拿撒勒，是吧？拿什维尔，不是拿什维尔，拿撒勒。我一想，这个拿撒勒，拿什维尔，哎，这差不多哈、啊。不可能出一个耶稣啊！所以说呢，他就犯这个毛病啊，不要以外貌取人，是吧？这是耶稣说的话，你们老是以外貌啊看，嗯，所以。古代的有些教父们说，教会之外无救恩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这普世教会之外没有救恩的存在，也就是说呢，得救的人一定是在一起聚集来敬拜神啊，这是教会，所以说可以说普世教会，这是这个意思啊。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国度，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圣经的话是吧？哎，这是这个约翰一书，对吧？啊，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啊，大家看约翰一书，可能在后面第五章左右啊，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教会也是神的居所啊，神的居所，神的灵住在你们中间啊。所以说教会，那教会之外呢？教会之外就是什么？就是罪恶的世界。啊，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当中的明光照耀，电灯泡是吧？照亮这个世界，这个意思哈。所以正因为如此， 我们使徒信经说了啊，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啊。所以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我相信这个无形的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国度啊，它有这个教会啊，有从神而赐给的权柄，代表着神的权威啊。我相信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教会啊，指的是信真教会，不是假教会，对吧？哎，假教会那就是另外一说了哈啊。因为假教会呢，有些假教会比较明显，比如说像一些异端比较明显的异端，我一看就知道假的，是吧？哎，但是有些假教会是不太明显的，像这个成功神学了什么的哈，哎，它不明显，似是而非，所以呢，它就引诱很多人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分辨真假啊。说真教会一定要有真道，真教会一定要有啊圣灵的同在，真教会一定有神的生命的表彰啊，有真道啊，有圣灵，有神的生命的表彰啊。说真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宣扬神的美德。那真教会的目的是谁来宣扬呢？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在一起啊。怎么来宣扬呢？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什么祭。所以每一句话都是有深奥的道理，非常深奥的哲理在里边，神学在里边。每一句话一个字解出来以后要解好长时间，讲一篇道啊。所以呢，我就把它给浓缩浓缩再浓缩啊。所以什么是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什么叫灵祭啊？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侍奉，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就是侍奉神啊，对吧？哎，算不算是灵祭呢？啊，那我们所有的侍工在后面的侍工，在前面侍工，算不算灵祭呢？所有的这些只要是为主做的，都是什么灵祭？都是灵祭啊。灵祭包括我们身体的祭，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吧？哎，灵祭包括这个颂赞的祭，我们赞美敬拜赞美，那刚开始是献祭吗？是啊。哎，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祷告是祭吗？是啊，是献祭啊，都是献祭啊。我们行善有爱心算是献祭吗？是，只要是为主做的，不是为自己做的，都是灵祭。都是灵祭，我们就是说以得救的灵魂献上为祭啊，舍己啊，为主而活啊，所以说这些都是灵祭，都是神所悦纳的。神所悦纳的，神就给你纪念啊，所以我们很荣幸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新约时代，是吧？旧约时代的人很，他连这个词都没有，他怎么来？是吧？奉献将自己献上当做灵祭呢？他献祭的献那个物质的祭的权柄都没有，对吧？都要大祭司才能献。所以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啊，旧约时代只能是用这个祭司才可以献祭啊。而新约时他献的祭呢，都是牛羊啊这些物质的啊。但是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将自己一次献上啊，成为永远的祭，对吧？就不用再献了。那我们献什么呢？啊，也就是说旧约所有的物质的预表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归一而实现了啊，所以呢叫永远的祭。那我们献祭呢？我们献祭就不再献这些物质的了。你说回家再弄只牛羊献上不行了啊，那是预表，耶稣已经实现了。就像有些现在的人不明白还守这个礼拜六为安息日啊，就我说厉害了哈，严重一点啊，守礼拜六作为安息日者来否定耶稣救赎之完美也啊，回去把这个古文变成现代文啊。凡是在今天还守礼拜六，说我守礼拜六，我比你还好一点，是吧？你礼拜六还干活呢，我不干了啊。凡是以为自己守礼拜六为安息日的人啊， 就等于否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完整性，对吧？哎，就像刚才我说的啊，还想杀只牛杀只羊来献上，表示我还是哈、啊、哎，因为旧约这都是神所允许、神所吩咐的献祭，对吧？那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他旧约这样献祭，他为什么新约不让献了啊？所以我也去献祭，我也去受隔离啊，我也守安息日啊，以此来显明自己更加圣洁啊。这就是什么糊涂的信徒，导致了糊涂的信仰，导致了糊里糊涂的跟随，最后走到门上去可能还进不去，是吧？这圣经说的哈。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今天的祭变成了灵祭了啊。我们现在也是祭司，叫圣洁的祭司啊。我们所献的是悦纳的灵祭啊。为什么我们献灵祭啊？很简单啊，神是个灵，对吧？所以来到神面前的要用什么呢？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啊。神是个灵啊，所以呢，这就是圣洁。这个题目就是圣洁祭司献灵祭啊 ，priesthood offering spiritual sacrifices 啊。所以弟兄姐妹，使徒信经的第九句话，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为什么呢？教会是圣洁的，因为它是在万人当中所分别出来的，教会又是公的啊，圣而公嘛。什么叫公啊？不是公母的公啊，哎，是它是公的意思是什么？咱们说公家，对吧？公是普世的意思啊，公就是普世啊，哎，所以说教会是普世的，不是普世是什么？就不是啊，你那拿什么要的？我是亚特兰大，不是普世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啊，不是地方的，是吧？普世就不是地方的啊，普世呢就不是某一个种族的。啊，不是说是你鼻子高点你就比我什么好点是吧？我鼻子趴点，那我呢就可能在天堂里边我的地位低一点，没准正好相反，我告诉你。嗯，所以这个这我们的这个知道这个神所救赎的是吗？是什么？没有分别的，谁想当高的谁就做低的，谁想是吧？这不是谁说的呢？耶稣说的嘛，哈，耶稣说的。所以我们鼻子低一点也别害怕哈。教会是圣徒所组成的，所以呢圣徒在教会里面有任务，彼此相通，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对吧？彼此勉励啊，在彼此搭配。说神的心意呢不是透过你一个人，我个个人，我是英雄主义者啊，不是。神的心意是通过我们大家教会一个整体才彰显出来，对吧？这是神的心意，是通过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他的美，彰显他的善，宣扬他的美善啊！是多么荣耀的身份啊！我们应当感恩，我们也应当郑重地完成神在教会当中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托付我们的重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全能的主。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就是奥秘。我们也知道我们永远用我们人的话语也说不完，说不清你的恩典。我们只有在你面前心服口服的夫妇在你脚前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恳求圣灵光照我们，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恳求圣灵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能够成为你所悦纳的祭。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恩，因为你将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给我们，天天加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向你所许的愿，向你的心愿，也是你所悦纳的，也是你所喜悦的。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做成得救和救人的功夫。主啊，我们感恩，因为你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我们感恩，因为你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接近我们，光照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为你打美好的胜仗。 感恩不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们。